平洋的深深伤心。

内心在轻轻地涌动，冷冷的天不再下雨，心的哭泣更接近，失去的一切不必再回首，往日的背影再有，每一